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收听纪念中国粤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是上海粤剧院为纪念粤剧诞生100周年策划创作的一台演唱会，从唱腔的演化和变革反映了粤剧艺术发展的轨迹。这台以唱叙史的演唱会再现了南班艺术富有乡土气息、粗犷质朴的原生态的演唱，呈现了女子粤剧四宫腔时期、花山鼻祖施银花、粤剧皇后姚水娟、名旦小丹桂与第一位名小生涂杏花等原汁原味的名段。流派金曲汇集了小生、花旦、老生等各行当流派纷呈，争奇斗艳。名家风韵则展示了当代舞台中年一代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成果。演唱会汇集了剧院众多名角新秀，阵容强劲，让观众获得了观赏上的满足。下面就请您收听这次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亲爱的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我是来自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张明泉。 我也是来自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是钱云。100年前啊，在浙江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四个用道统搭成的草台上，几位唱书艺人登台演戏，从此呢宣告了中国传统戏曲大家庭又多了一个新的剧种，那就是粤剧。 1917年的5月13号，粤剧呢第一次是踏进了上海滩，从此呢我们上海这座城市啊，就见证了粤剧从地道北到绍兴文戏，到改良粤剧、新粤剧，从这个农村的民间艺术转型为城市的现代的剧场艺术，从而成为飞升海内外的大剧种，这样一个重要的历程。 哎，那亲爱的朋友们，在纪念粤剧百年诞辰暨近沪90年的喜庆时刻呢，今天晚上呢，我们把一台由上海粤剧院特别制作的纪念粤剧百年暨近沪90年大型演唱会奉献给在座的还有所有北京热爱民族艺术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演唱会呢，我们还将通过电波千里传输，我们将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波1197千赫调频92.4兆赫，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是现场直播。我们要让上海的听众和我们首都的观众一起来感受到我们演唱会的盛况。 对，在这里呢，我想也让我们的朋友们响起热烈的掌声，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热烈气氛，好不好？好，谢谢我们首都的这个观众，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哈。 是。 那么今天的这台演唱会呢，将以唱叙史，通过唱腔的演变啊，来折射出百年粤剧发展的轨迹。 没错，粤剧从这个开始诞生到成熟啊，我们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路程。 嗯， 可以这么说，粤剧现在已经是全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之一。哎、那其中有很多这个唱腔唱段是广为流传，深入人心。那我想呢，也许有很多观众啊，他们也许没有听到过这个粤剧的早期啊，就是在这个银娥腔、南腔调时期的一些粤剧的唱腔。 那是100年前的唱腔了。 是啊、你有听到过吗？ 他比我年龄大多了，我当然没有听。我估计下面的观众大部分也是没有听到过。哎、 今天这样好不好、啊？ 嗯， 我给你先哼一句，我们来听听和现在这个粤剧的唱腔有什么不一样。 哎，你会唱啊？ 我刚学的， 是不是？现学现唱。 好， 咱们掌声欢迎张明泉先生，得给咱露一手啊！ 不，我就唱一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跟现在的这个唱腔 有什么不同， 真的有点不同。你听着啊。八月早些回家读， 有点意思啊。 交规躲了。 这个前面呢没听清楚没关系，最后一句特别这个重要。 躲， 还有这个颤音的。 是上海啊，这个绍兴呐、啊，绍兴一唱这个，就是躲，交规躲。 对，唱的是蛮好。和张明泉、今天这身衣服呢穿错了。 衣服。 这个你唱越剧得穿唱越剧的这个服装， 哦、 你穿的像唱这个说书艺人一样。 您觉得我像说书的？ 对啊，这 长 衫吗？ 穿 长衫。 哎，在这我要告诉你 啊， 其实我刚才唱的这一句呢，是越剧最早的剧目《卖婆记》当中的一个唱。那么当时在台上演出的这些艺人啊，都是我这个打扮， 就这样， 都是穿长衫的。 哦， 因为当时这个艺人全是男艺人，戏班子里边没有女角的。 哦， 那么碰到如果女的角色怎么办呢？那就是男的来男扮女装，穿着长衫也是。 哦，所以你今天是真正的回归原生态了。 没错，没错，没错。 看起来这个张明泉先生懂得还挺多的。 哦不不，我只是知道个皮毛。这样吧，既然今天咱们是以唱叙史啊， 嗯， 咱们就请出我们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们，让他们来给我们从越剧最早的唱段开始唱起。 好，那么接下来朋友们，我们就以热情的掌声请出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两代男演员史继华、张国华，还有徐标新以及徐春雷，为我们带来男班时期原生态的演唱风貌。 梁诺，自家那个事挑眉了吗？ 挑眉嘞。 李年东啊， 哦， 怕你开啥吵起来？ 好嘞，这。 八月上三回家多，我的名字叫李阿多，父母上上早死过嘛，贫富财产顺接了我，从小农村来长大嘛，留在宁波上工啊做，那里做来夜里做嘛，想我的人真啊真啊苦啊累啊，工啊爱上菜呀啊是工哦，我是工流爱上菜，工流工菜上我哎。夜里做来夜里做嘛，想我的人真啊真啊苦啊累啊，工啊爱上菜呀是工哦，我是工流爱上菜，工流工菜上我哎。阿杜啊， 啊， 开啥吵起来？ 哦，好，开啥吵起来？ 套外牌，套外牌，说你套外牌啦？我是套外牌，呸！套外牌来家伙牌，出口伤人不应啊该。像我自从来到此做孽，做把样样啊来，夜里做到夜晚啊昏，吃点什么冷小菜。根本弄自家不是不管顶当中，看见老汉爬起来碰着女人色皮皮，看见钱在两眼开，动不动看看就是家伙配，我快动还不顾不给自己个屈痛啊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个令我一令我我一老哎呸 啊呀那说不做人真啊这啊啊到啊啊啊啊个灵个灵灵个郎啊哎哟，你啊晓得我公公生了你啊老，每日天亮来啊起啊早，梳头挂了电风里，上午跑到户外玩到，如今一个老人心对啊公公多啊要啊啊好啊啊。啊个灵个灵灵个郎啊哎哟，他请那请到天都到，冬月望来西月望，越来越去五沙好，一夜越到月光啊里， 看见一个月亮婆婆说不是个你丑了，我公公手抬抬向月亮婆婆讨讨来一根那个说不是个你呀丑呀啊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叔伯，哎呦，三叔伯，哎，侬同啥人讨项目个啦？ 九斤姑娘， 喏， 你家公公真啊分啊好，三块老来真啊挂掉，咱了我这大帽啊帽。不是一只黄毛毛啊， 单春毛。 不是单春毛啊， 这么当春毛。 不是双春毛啊， 我哪个会比金丝毛的呢？ 一丝不出金啊丝啊毛。金丝毛来真真啊薄。惠州朝奉出过包，银子换过三千吊，三千吊银子我发喇嘛吊，夜里赶紧吊，哦，夜到被元宝，赔我银子三千吊，凡不是起来啦，醒啦吊，不赔我银子三千吊，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与我接来相逢，公子来当官高，高侬公公也是老的十来年老，树干一树老么院里也要高，府里么也要高，哦哟生里也要高，南京也要高，北京也要高，我们通通要啊起呀高。高你呀、啊，有件公公出干喽。我银子倒罢了，四十不为我啊银啊子，看看我们老太婆，那银飞过不拉根毛，头圈子高我要靠，劝劝你们就进了公公跟前去呀，劝劝，赔我银子三千吊。一上日起来啦，心啦跳，不赔我银子三千吊，要起高那个要起呀高， 我起高怒，我干啥怒？ 哎，千云啊，你看这个原生态的哈，这个男班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演唱质朴啊，是不是跟现在这个唱段很大的不同吗？ 对，我觉得跟现在的这个越剧唱段相比呢，少了一些华丽的成分，但是更加的粗犷了，很具有乡土气息。 是啊，是啊，而且呢，刚才这几段唱啊，当年啊都是老艺人像朱芳森呐、啊、张瑞芳啊他们唱下来的。 嗯。 可是我告诉你啊，由于当时这个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音响资料，甚至连谱子都没有留下来。 那怎么办？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的越剧音乐工作者呢，他们去采访的这些老艺人，用现代的记谱法把这些唱段才记成谱子，才流传到现在，才有了这个珍贵的资料 啊！就这么记着一代代的传 下来。没错，没错，没错 啊！经你那么一说，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唱段实在是太珍贵了。 是 是, 是。 而且我觉得男班艺人不简单，他们不仅是越剧艺术的开天辟地者，而且呢，他们也是第一批闯荡上海的先驱者。 哎，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嘛，说一只鼓、一块板，三闯上海滩呢、 啊。 所以说像魏美朵啊、那个白玉梅，像这个王咏春啊，这些最早在上海站出脚跟的越剧人。 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们。 哎，说到这个王咏春和白玉梅呢，我还查过资料啊。1919年的时候呢，这两位曾经在上海第一戏院上演过《梁山伯》。 是。 哎，当时呢很有意思，也是分三本连演了3个晚上，上海的观众啊反响非常的热烈。 这个一说到《梁山伯》，我们就会想起当中的啊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那就是《十八相送》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请出著名越剧演员赵志刚和裘龙来为我们演这个《十八相送》。 哎，特别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越剧王子呢，今天呢要一改平日里头风流倜傥的王子形象了，来出演的是俏丽可爱的英台妹妹， 是一个男旦的形象。 大家都已经笑起来，掌声期待。 两兄弟。又错来，两兄世上把鸟身上的，我与你两兄夫妻配。哎，你是读书真君啊子，为我失称称我来，两兄啊，先生门前一来之呀，一对半句闹洋洋。三八上街托命啊呗，这次跳到啊哦那自藏，是啊的好比我中啊赢啊的，用啊的好事你两兄与兄堂能暖之魂，为我咬牙女子牙枪，两兄跨去 也替我们去吧。 哎，真的今天也是大开眼界啊。 是啊， 没想到咱们这个越剧王子呢演绎俏佳人也是别有一功。 没错， 大家说好不好啊？ 的确，这个听完这个刚才赵志刚这么一唱的话，感受到哈，这个当时这个越剧啊男旦其实也是蛮好听的。 哎，挺有意思的。 对 对, 对。 但是啊，转折了，我还是抓住了他们的一个小毛病。 什么毛病？ 因为他们刚才啊没有完全回归原生态。 怎么讲？ 哎，因为你看刚才用了那么多乐器伴奏，当时哪来那么多乐器伴奏？ 对, 对不 对？ 对 了, 对了，其实在当时呢，这个演这个梁山伯的时候、 啊、 真是没有那么多的乐队。 对，你刚才说三样东西吗？ 只有鼓啊，只有板嘛、啊、是不是、真正咱们这个越剧啊有专职的乐队，有了胡琴儿，有了这个丝弦伴奏呢，是在1921年上海才有了第一支专职的乐队。 不过今天这赵志刚呢和裘龙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舞台效果，所以呢才增加了那么多的乐器啊。 是。那么有了乐队之后呢，咱们这个越剧就逐渐开始发展了，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五四时期，因为上海正经受着这个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这个洗礼， 对、 所以越剧的出现呢也是适逢其时。 是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剧目，像这个孟丽君啊，像梁祝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大家都是非常喜爱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越剧观众也是越来越多。哎、 所以说越剧女班的出现和女子越剧的勃兴其实也跟咱们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当然了，是在1923年的时候，有一位浙江嵊州的商人叫王金水，他在上海呢看了京剧的这个猫儿戏， 这个猫儿戏呢是全部用女角扮演的，所以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嵊州的施家坳村呢，就成立了第一个女子越剧班， 一个娘子军啊。 没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第二年的年初啊，春寒料峭之中，一艘小船满载着女班姑娘从陕西出发，穿过了曹娥江，来到了黄浦江畔。 从此呢，就有无数个满载着希望的小船渐渐的驶向了上海滩。 对， 因为在这个船头上啊，几乎都站着我们都熟悉的一些越剧明星哈，比如说像花山鼻祖石银花，像越剧皇后姚水娟，像后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越剧十姐妹等等等等。 哎，从此呢，越剧女班就风靡了上海滩。那么她的崛起呢，也在中国戏曲史中开出了一朵独一无二的女子越剧的奇葩。 那女子越剧兴起之后呢，同样的在唱腔声调上呢也进行了改革。在1925年的时候呢，石银花呢，她是在原来南腔的丝弦正调的基础上创立了四宫调。那我想四宫调的创立也丰富了我们的越剧音乐，推动了越剧的向前发展。 哎，那我们也介绍的很多了，接下来也请大家来领略一下当时的演唱风貌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越剧新秀唐小玲和著名演员金靖、王志平为我们分别演绎施银花、姚水娟还有小丹桂的著名唱段。 最晚 心发药学了归宿，且请息怒，听我娘说哪来。 金娘， 娘亲更深病了真虚，小鸡还被罪名呀的，临时姑姑病在上，我二人瞒着夫人去呀问云云。 问到书房，他说什么啊？ 他说到夫人进来恩作罪，还得他一张欢喜便有求，叫红娘先出四房外，小鸡子子生我。哎呀， 小鸡子呐，她是个女人家，岂可一人落后？ 他二人明明是女难分手，眼里阴就情深来，明来暗去一两月，夜夜四房贴冰啊头，一双心意两相对。夫人啊，你的放手是七八岁呀，今日莫以成了局，既见我别哭这样去， 这是我女子不需要的人。 哎呀，此事非关张生小姐红娘之事，乃是老夫人之故也。 怎么是我之故呢？ 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大不可言。当时这病为何去，夫人是一句莫见离子离，深夜能将这病退，愿将小鸡接乱去，掌声急转应了命，只为小鸡平忙一呀。叫好玉贞普瓦官，他人送行军呀呀的，今日夫人失了心，回家前言离不拉去，既然不肯婚姻去，就已经破交他去，不该留于寺院内，愿你狂不长子岁，长生日是恩女人犯罪多，相思病中命难去呀。小鸡空气找不出，得到死亡两句暖关女告辞啊去，夫人何必做对呀对，躺在转阳到瓦壁，相国门庭取名里，万望夫人迎方地，万机大事婚姻迎去呀。 我定要把这个人送到官府去。 哎呀，倘若告到官府，老夫人先有自家不念自在过，一个文章真亏心，一个是你为犯哪的，一拉个同七三角并举里，一来个小金苗兰与此那些，天生一对可 苦人恩爱，王夫人苦心你大心呀。家女是与道姑是几张你当做姑真家女不应该私下定鸳鸯因此被人看不起将我当作路驴呀呀真是一时做的千古恨十呀回头就把你呀上在我自己无知意在他心上也是他叫了啊他不该当初第一蜜语来骗我我到他心好比我也那样那只一去无消息可怜我一再老是忘断伤 刚才我们是听了这个四宫调时期啊， 嗯， 三位旦角代表人物的唱段。那这些唱段在70年以前非常非常流行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称它为老腔老调， 啊， 但是呢，你看这个节奏明快、朴实无华的唱段，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别有韵味。 对，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粉丝的， 没错， 对不对？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男班时期呢，是男人来演女人， 是。 那么到了女班时期呢，则是由女人演男人了。 对。 那么越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小生啊，叫涂杏花，她是和施银花的齐名的。嗯，那么在她之后的女小生就逐渐多起来了， 是啊， 像那个马张花呀，还有越剧十姐妹当中的尹桂芳， 嗯， 啊，范瑞娟，还有徐玉兰，逐渐形成了以小生领衔的新格局。 所以在今年的3月份，为了纪念我们中国越剧的百年华诞呢，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就特别到了女班的诞生地，就是这个嵊州的施家坳村呢，在涂杏花当年演过的古戏台上，她上演了一出原汁原味的何文秀。那今天呢，钱惠丽就要把涂杏花的这个代表唱段再次的献给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 本官何文秀，奉为浙江静安顺道海宁，当办江务上岸，十人侍应。我杨柳闻得真相，我妻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见。店家对我十拉愿意。我起身去杨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拉房，九里上院为呀来迎，迎过山里桃花渡，举过落里行啊风尘，七宝两顶穿啊大鼓。九里上院面前啊，啊，城。 说起你呀讲人但见人家生来素闻一如上元都啊名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有做喇叭在中间一带木喇叭门用手上进去抬呀一拉抬为何因你把青天门哎关啊啊进可别吵多啊空秋可是我去往啊来迎听得那边无话声响上关场子下有关门莫不是我去学不起千般那苦为尊娘家上去呀门我去前番有呀眼泪文学有关专家们唐诗文学无关啊走第四我往发拉为呀成文是杨家人啊亲啊兵难以早看起呀难应妻子学不起寂寞啊苦抛弃我文学转个人妻呀个人两字成病啊你不可打我娇儿啊英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 啊， 如果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不会有越剧的今天和发展 著名的剧作家顾惜都呢也曾经这么说啊，他说这个越剧进上海啊，它的意义不亚于徽班进京 的确你看越剧进入了上海之后呢，有了很大的飞跃第一次拥有了越剧这样的名字第一次呢被冠制成了唱片第一次进入了电台又第一次被拍摄成了电影 哎，你看这个越剧在上海有了那么多的第一次而且呢在上海啊，它也不断的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以新越剧为旗帜的一场改革呢的确对这个越剧的剧种啊这个艺术形态和风格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期呢袁雪芬老师范瑞军老师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就创造了拆调和弦下调后来呢逐渐丰富发展成为了越剧的主腔并在生旦的行当当中形成了流派分成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其实这个越剧的流派呢它从形成发展到成熟啊它也分了好几个阶段你看后来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一批这个经典剧目的出现无疑也成了各种流派的主要标志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集中欣赏几个旦角流派的唱腔有这个原派傅派王派张派和吕派那么分别由著名演员方亚芬王志平陈隐张咏梅和盛舒扬为大家演唱 你我讲讲讲 红娘那是与小心 子母娘 耶稣 去了没有？ 去了。 懂我的言语，你们去问我做什么？ 问我嘛，谁说问我？有什么好事的呢？ 你们去问我，那张生说些什么？ 他是夫人将恩当作仇，今朝小生在官道上惜别 一儿女， 再以后啊，也得是嘛，也得是吧， 小姐人外不夸身。 是因为 可记得比作鸳鸯在上台，可记得牛郎织女把家教。乃人女啊，弟弟因故马家走了，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到今。 半苦

状元公， 嘿嘿，是啊。 哎，春红， 哎， 李龙在，待我修本奏于圣上，回家祭祖。 哎呦，小姐爷，你哪是回家祭祖事，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一卡拜堂成亲呢。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李龙在，荣梦 是 荣。 岂敢，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岂敢， 刘大人请用茶。 我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见你品貌不凡，今日仔细一看呐、果然是貌似判案呐。 老大人取笑了， 才貌双全，国之栋梁也。 大人过奖了， 莫怪万岁喜爱。 什么万岁 啊？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呐、 老大人，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什么大喜？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得志，名扬

前科状元封一民，巡按八府回朝转，来访梅婿李兆廷。 门上哪位在？ 何事？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 请稍待。小姐，拜帖在此。冯以民，哪里来的什么冯以民？快快有请我。 是， 有请。 有请。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梅婿 大人。 不像我的妹婿啊， 大人请。 状元公请。状元公，你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大人说哪里话来？下官您登门拜访，何老大人驾临， 岂敢。 大人请坐。 有座。不知状元公府上哪里？ 下官乃湖北襄阳人士，请问大人是？ 本院也是湖北襄阳人士。 怎么，大人也是湖北襄阳人士？ 真是。 如此说来，我们是同乡了。 我们是同乡哦。 啊 啊 啊！ 请讲。 请问大人是及时离开元郡地？ 本院自幼离开家乡，算来已有八年了。 八年了。请问， 请讲。请讲。 请问大人，湖北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你可认识？ 认识，认识。 那冯老先生之女 冯素贞。 是啊，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英你、啊、你、 啊、我 兄长， 你 怎么连素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 你是素贞？ 是我吗？ 哎呀，姐妹呀，你不在闺中刺绣，女扮男装来到京城，你可知忙你吟诗来有欺君之罪？我看你呀，怎生得了哦？ 兄长啊！ 闯大了！ 哎呀，兄长，你快替我想个主意吧！ 我与兄身为八府巡案，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死，实是将我无法可想。 兄长，小妹倒有一计在此。 哦，讲。 兄长，你与我面貌相像，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 我梁国李昭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再来第三国李昭廷呐，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如此说来，这个女驸马我是做定的了。 哦， 启禀大人，想也请你国府一死。 知道了，你且退下。 是。 哎呀，兄长啊！事已至此，小妹只得进得宫去见静儿信冯兄花季也未可知。有不测，还望兄长救救我那苦命的灵郎。 哎呀，贤妹呀，你千万不能进宫，等玉兄与相爷一死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兄长。 命李昭廷即刻穿戴进宫，不得有误。